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9集。接近胡同那片之后，四周才变得热闹起来，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，还能看到天空中窜起的烟花。 哎，咱那天买的烟花够二宝玩的吗？要不明天再买点去。 够够的，跟你说，二宝胆小，他不敢点，就愿意在边上看人玩。胡同里谁家要是放花了，他就去跟着看，且够他看。 哎，邱二宝真是难以归纳的性格啊。 回到邱毅家的时候，邱爸爸已经和邱燕把邱毅昨天晚上准备好的菜都热好了。一开门，扑面而来的香味和暖烘烘的空气，让边南顿时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。秋燕很兴奋地喊着，围着桌子跑着圈， 回来了，菜都是我热的，爸爸指挥我热的。 厉害啊，这么大一桌呢，今儿又得吃站着了。 还有饺子呢， 快洗手开饭。 哎，等会儿啊。 邱爸爸伸手在衣服里摸索着，掏出了几个红包， 来给我拜个年，要不一会儿吃完了我就被赶去睡觉，该忘了。 嘿，爸爸过年好，大吉大利，身体健康。 好，这个红包送你，小财迷。 爸，过年好。 嘿，好，大财迷。 叔，过年好，新年顺顺利利的。 好，大胡子乖啊，乖。 叔，我这也有红包给你。 这是？ 我这不是压岁钱，是小辈儿的心意。您要是不要，我就躺地上打滚。 哎，谢谢啊。其实我是真不想要，挺想看你打滚的。 哎，我的红包呢？ 没你什么事儿。哎，来来，二宝过来给我拜年。 王子过年好，越来越帅，越来越白。 你这祝福我开开心吗？再来一句， 工作顺利，找个女朋友。 燕南愣了愣，心里顿时卡了卡，下意识地扫了秋意一眼。秋意挺平静，脸上带着笑看着他。燕南定了定神，把红包放到了秋燕手里，搂着他亲了一口。 嗯，二宝乖，学习更上一层楼。 已经到楼顶了。 你还真一点都不谦虚啊。 过年的时候就必须待在有人的地方，听着人声，看着人影，心里才会踏实。比起自己家来，秋毅家的年夜饭算不上多丰盛，常规的老百姓家过年的几个大菜，鸡鸭鱼肉之类的。不过边南吃得很香，除去秋毅手艺实在是好，菜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之外，就是气氛，让人吃着吃着就想躺沙发上打个滚的舒坦和自在。邱爸爸今天精神状态不错，吃得比平时多一些，但想喝酒的时候被秋毅拦住了，只能和秋燕一块喝饮料，让他有些不满意。 哎呀，过个年都不让喝酒，老子被儿子从头管到脚，真是。哎， 你好，我们都陪着你喝饮料呢。 就是啊，我觉得喝饮料挺好的。 你这两杯下去就昏迷不醒，当然说饮料好。 哎，我要咬咬牙喝几瓶啤酒才倒，也不是做不到的。 这顿饭吃得很慢，几个人边看电视边聊着。吃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秋毅跑去厨房忙了一会儿，居然拿个大玻璃壶弄了一壶热乎乎的米浆进了屋。 哎，米浆你还真做出来了？ 嗯，我尝了一下，味道好像差不多，要尝尝？一人一杯啊，留点肚子，一会儿还有饺子呢。 尝。 秋毅做的米浆和在店里喝的味道并不完全一样，但很浓郁的米香和奶香混在一起却很美味。 边南喝了一口，就竖了竖拇指。 嗯，大宝，你真有厨子天分。 喝完热米浆，秋燕脸都红了，白里透红的，看着就让人想捏一捏。边南又看了一眼秋意，秋意脸上也有淡淡的红晕，看着就……边南偏开脸，平息了一下自己心里罪恶的耍流氓的冲动。不知道秋意有没有同样的想法，估计这会儿自己脸上有红晕，也该是黑里透红。秋意靠着椅子休息了一会儿，站了起来。 我去下饺子吧。 你是想抽烟啦？ 那你去下。 我不去，别下多了啊，我这肚子啊大概还有五个饺子的地儿啊。 我能吃20个。 行，给你20个，什么时候吃完了什么时候玩啊。 我能吃10个。 我去帮忙。 边南起身跟着秋意走了出去，还没走到厨房，边南就蹦着贴到了秋意身后，胳膊搂住了他。 让我亲一下。 憋一晚上了吧？ 嗯，简直就想当场把你按桌子上了。 按桌子想干嘛？ 摸摸呗。然后再摸摸。 不想做吗？ 偏南顿了顿，身体里立马跟烧着了似的，说不清是兴奋还是兴奋，但紧接着就是扑面而来的小黄片里的那些画面，他顿时又混乱了。秋意沉默了几秒钟之后笑了，松开他，手撑着墙看着他。 错，我不知道。 还没想好是吗？ 大概吧。 知道了，那下饺子吧，老公。 大爷， 逗你呢。好了，赶紧下饺子，一会儿二宝肯定要来看。 这么多饺子，都是昨晚上包的？ 啊，全都是昨天准备的，要不今天哪有了吃 啊？哎，你太贤惠了。 是你太废物了。哎， 大宝， 嗯， 跟你一块过年，真踏实。 这是边南长这么大，过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年。虽然也就是普通程序，吃饭、下饺子，再带着秋燕小朋友去火柴厂的空地上放鞭炮烟花，就这么常规的过程，却是他以前从来没体会过的。以前一块吃年夜饭的时候，他都希望快些结束，特别是有时候家里的老人会被接来家里过年，爷爷奶奶、阿姨的父母，他该怎么称呼都不知道。这种时候边南就更难熬了。吃完饭，有时候饭都只吃了几口他就回屋了，尽量让自己不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省得大家别扭。年纪小的时候就躲回屋里，年纪大一些之后就往外跑，叫上同学朋友什么的去外边玩。万飞没回老家过年的话，就去万飞家待着。至于跟家里人放烟花之类的事儿，那更是没有过。这一晚上秋燕很兴奋，一直都边蹦边喊呢，缠着边南放烟花给他看。边南感觉自己比他更兴奋，放完烟花又跑去跟邻居要了俩从郊区买来的二踢脚，拿回来了又不知道怎么放，看着秋燕， 这玩意儿怎么放啊？会炸吗？ 没玩过。 没，我就是看别人都是拿手抓着，会炸手吗？ 啊，那不放了，不放了。 我没用手抓着放。二宝，去跟王叔叔要个炮架来。 好。 秋叶马上往胡同跑过去，找到邻居王叔叔，借了个二踢脚的炮架。边南研究了一下炮架，把二踢脚戳到炮架上之后，秋燕一边兴奋地喊着，一边退到了秋意身后，抓着他衣服露出半张脸。边南其实心里也挺怵的，把秋意叼着的烟拿到手上，正紧张地弯了腰要点的时候，秋燕喊了一嗓子：“ 要炸了吗？”“ 别喊，还没点呢，我往哪炸？”“ 大胡子小心啊！”“ 哎，知道了。” 这二踢脚看着跟雷管似的，边南老有一种自己该点着了二踢脚就抓起来扑向敌军阵地的错觉。烟头已经靠近了引信，边南正琢磨着一会点着了应该怎样潇洒转身跑开的时候，不知道谁家放了个大炮，轰的一声巨响，边南又惊又吓地把烟往前一杵，引信着了，滋滋滋的都能听见响。 我靠！ 边南吼了一声，莫名其妙就觉得挺吓人，转身跑的时候腿都不利索了。二踢脚在他身后炸响了第一声。边南又吼了一声，直接往秋意身上一扑。秋意手被他扑的只能往后退，身后还有秋燕，三个人跌跌撞撞的乱成一团，一块撞到了墙上。第二声响在上空传来之后，边南才一把从秋意身后把垫在墙边的秋燕揪了出来。 宝贝儿，没压着你吧？ 嘿嘿，没有，我穿得厚。哇，这个好响啊！ 你怎么一个二踢脚就能吓成这样啊？就这还能是传说中体校单挑最怕碰上的对手？ 这能一样吗？ 边南对此时此刻自己跟小鸡似的胆子无法解释。第二个二踢脚就好多了，边南点着了之后没有转身跑开，只是退了一步，观赏了从第一响到窜上天第二响的全过程。 我靠，这玩意儿太危险，不能让宝玩。 本来也没让他玩，是你要玩啊。 我错了，我就是没玩过，突然就想玩了。 以前是怎么玩的？你家过年？ 秋意没再说下去，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抓住了还想往旁边跑的秋燕的衣领。 快十二点了，回去睡觉。 爸爸已经睡了。 爸爸睡了你就可以不睡了吗？那明天爸爸不睡，他那份你帮他睡了吧。 那明天还放花吗？ 你是要放还是看啊？ 看。 明天晚上再带你出来看，我放给你看。 家里买的都放完了，我们去看别人放。 边南猛地明白了秋燕的想法，烟花挺贵的，秋燕反正只爱看不敢放，看别人家的更合算。想明白了这点，他顿时有点心疼。跟秋燕一块儿带着秋燕往回走的时候， 明天我多买些烟花回来， 挺有钱啊。 二宝看烟花还要去看别人家的， 就是因为只看不放，看别人家的才划算。 小孩能不爱玩这个吗？他肯定是觉得买烟花贵才喜欢去看的，多可怜啊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